析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中国新闻网消息，2017年小客车摇号的指标配额近日公布，今年小客车指标全年配额150000个，个人指标比去年增加了1800个。希望参与摇号者一定要在本月8日的24点前提交指标申请，2月9日以后再申请的只能参加4月的第二批摇号。北京新闻网消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先行。北京市副市长张建东近日介绍，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等8条公路建设正积极推进。北京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今年将开工建设，此外基本建成首都地区环线主体工程。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不服从社区矫正的处理方式。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不服从监管、不认真参加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的，应当严格管理措施，加大教育力度，甚至给予相应处罚，确保矫正效果。各地在实践中要充分总结既有好的经验、好做法，采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符合实际教育矫正的方式方法，发挥教育矫正的攻心治本作用，促进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和行为转变，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下一时段再见。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整点的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好音乐当中，嘉伦来陪你听歌。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带来的《蓝旗袍》。 穿一件蓝色的旗袍，让你看得神魂颠倒，爱你也不太重要，想吓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你陪我算功劳。我多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多轻佻，在你面前被指统统取笑。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再要拥抱。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 会是前生注定走了一半，和多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和多轻佻，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再要拥抱。 最盛开的鲜花，此刻就像我们都将要绽放。对你的每一句话，说不完所有牵挂。 到头来还是时间最猖狂，等明天随我们年华，却未曾因谁的哀求而停下。 于是我们笑了，笑着笑着哭了，就怎么转眼就到这一刻。天还是蓝色，我们的心依然炙热，却不允许再停留着。于是我们忍了，眼睛没有选择，不能回头，尽管多么不舍。就算某一天你经历了多少挫折，别忘了我们曾经是那么的独特。

后抬着头，我们都笑着哭手不放开，就是痴心绝对。太愚昧，难道笑容没有了，距离有了，快乐也走了，还是真心死了，彼此不信任了，终于懂了，真的想说有你是幸福的，很想说我的心是你的，很想说你真的误解了，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快乐 见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陪侍，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室3159000。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河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是 2017年春运从1月13号开始到2月21号结束。森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运期间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防范。车辆驾驶人朋友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广大乘客要使用安全带，不携带危险品乘车。乘坐包车返乡的朋友要包租合法单位合格车辆返乡，不坐超员车。骑电动车或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不要与机动车抢道或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行人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千万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春运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为全力做好春运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三河交警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主题，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查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客运车辆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拖拉机、三轮汽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行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干一男人，干一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去的世界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做朋友，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陷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每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做朋友，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下次见面那杯咖啡时间地点限定、下次见面那些事情你话说我听你。 虽然说不是专业学习音乐的，但是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刻苦的训练，使他在通俗的歌唱方面展现出来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感情饱满，舒展大气，那种慢情歌深情款感，快歌热情奔放，同时他还具有着相当的创作实力，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艺人。下面的歌是来自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什么样你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啊。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什么样你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像一片叶子飘飘荡荡，何时落下来？ 了，还不曾离开。 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9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十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度。廊坊晴，2度到-5度。首都北京晴，3度到-5度。天津晴，2度到-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一致，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我们都知道喝红糖水对身体是挺不错的，特别是对女性朋友，可以抗衰老。红糖含钙、铁、少量的核黄素、胡萝卜素还有糖蜜，有助于抗衰老。再有就是补血气，红糖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成分，其中有些微量元素能够刺激机体的造血功能。第三要说的是暖脾健胃，促进血液循环，活血舒筋，化瘀生新。这么棒的红糖，考虑一下泡一杯红糖水来喝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没在问题，你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去旅行呢？我想可能是 因为有一些人有些事儿有一些地方一旦离开的话就会回不去，或者应该说总觉得自己回不去，于是我们不断的离去去旅行，斗志昂扬的摆脱掉地心的引力，证明自己。是的，我们都在证明自己，不是苹果，不会随着地心引力落下去。陈琳是二种自己。 九秒就算休克，心跳九秒就算复活，我变成深灰色，风险不会再爱我，这世界不会有人欣赏我。 提起何炅，在你的脑海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形象是不是他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样子呢？何炅曾经获评15年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快乐大本营》的核心竞争力，他身兼大学教师、娱乐主持、演员和歌手于一身，集一流的学识、亲和力、机智、控制力还有喜感为一体。他是芒果台最弱的台柱，最年轻的老将，他是湖南卫视13年娱乐帝国的见证者，也是快乐中国口号最贴切的代言人。为你送上何炅 当时的理想。 最初的我站在人群里，想着未来觉得遥远极了，就像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一步两步何时才能到达。那时的你也和我一样吗？面对世界带着满脸倔强，我对自己说我有勇敢的力量，总有一天我能证明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总觉得生命会很漫长，明天之后还有无数个明天，未来一定是精彩伟大。现在的我当时的理想吗？我学会了忍耐从容，可时间呢却在加速，一切变得清楚，我却宁愿它模糊。生命原来是这样短促，我只想抓住平凡的幸福。什么是害怕？总觉得生命会很漫长，明天之后还有无数个明天，未来一定是精彩伟大。现在的我是当时的理想吗？我学会了忍耐从容，可时间呢却在加速，一切变得清楚，我却宁愿它模糊。生命原来是这样短促，我只想抓住平凡的幸福。现在的我是当时的理想吗？我学会了忍耐从容，可时间呢却在加速，一切变得清楚，我却宁愿它模糊。生命原来是这样短促，我只想抓住平凡的幸福。最初的我站在人群里，想着未来觉得遥远极了。 人生梦如路长，让那风霜留年上。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找痴痴梦幻的心安，不随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有泪光，何处何去你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喊，渡河人茫茫。 奇迹，奇迹中看阳光，红尘里坏了有多少方向，一丝丝像梦的风雨，路尽人茫茫，丝丝像梦的风雨，路尽人茫茫。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啊。 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取闹，最后还是竭力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爱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为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取闹，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 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听辛晓琪唱歌，永远都会有很多人被感动。曾经唱过《领悟》《味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等众多脍炙人口情歌作品的她呢，可谓是用歌声来记录了一代人的爱情故事。辛晓琪，当大雨过后。 风说的自由不是雨能够懂得，脆弱树又怎么会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带走了谁都不能留。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我才知道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 我才知道 在稀罕，我们该冷静谈一谈。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一再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犹豫就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孤单，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太难，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笑放慢，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一再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太慢，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Oh, yeah. 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孤单，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太难，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最近非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地区连续发生两起中国旅行团被持枪抢劫案件，中国驻当地总领事馆近日发布了安全提醒，千万不要在机场兑换当地货币，尽量不乘坐夜间抵达的航班，不要激怒劫匪或与劫匪对抗等。中国国家旅游局驻莫斯科办事处主任赵红清于当地时间2月5日表示，2017年春节前三天，中国赴俄的游客数量同比上涨1.7倍。近年，中国游客在俄的旅游素质明显提高。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家，你的品味之选。 整点的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嘉伦来陪你听歌。您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小小的爱情》。 一整晚睡不着，然后电话响起，得不到，静静的微妙变化，任谁都会觉得惊讶，不知不觉像被施了魔法。我温暖的烛光，再黑的脸都不怕，只房间寂寞的话，却颤动了灵魂心脏，天使也为不阻挡，这种默契是光说一句话，是属于两个人的我，是属于两个人的你的时光。虽然只是小小的爱情，也不需要年轻的我就知道，爱伤透心里，第一次感觉别人的爱着你，看看我们小小的爱情，别人已无法靠近了，觉得肯定别让我珍惜，幻想眼泪都变成了清晰，在一起 就这熟悉的暖永远都分不开，与你连大海凝望的蓝永不靠岸，热湿不染染心跳的声落在耳畔，是谁的眼泪将回忆扩散融入身体，紧紧闭上眼睛和全世界平行，呼喊闹你会不经意发现过了多久我都没变，要付出多少才会坦然接受文字和成全，砸过多少钱人来人往消失不见人，在世界的尽头我也会守在你的身后， 在你缸里，妈妈的爱 多少计，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3D，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我们从年轻变得成熟的过程，不过是一个对自己的欲望言行还有毫无道理又荒唐可笑慢慢习以为常的过程。某一天，当我明白其实我们并不具备着获得幸福的天性，年轻时候长期折磨着我们的痛苦便会消失了。来自廖贝玲和邰正宵，我爱过你。 一分钟拥抱多想永久，再温暖也到了最后，在分岔路口怎么舍不得，总是要有人先走。我以为我没有流泪，为什么却加倍难受，若开口挽留是犯了最残忍的错，什么都别说，我爱过你才懂，谁都没有错，松手安静愈合伤口，走到了最像朋友的出口，我们怎么能回头，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直到多年后再见哭笑容说爱过你的是我。 一滴泪归还多少温柔，替我留在你的胸口，我只能回首怕抬头想起你的脸，怎 全是我天空，我爱过你才懂，相处这寂寞不忍痛各自漫游， 勇敢爱到分开不是尽头， 我们会活在心中， 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 记得如果在重逢不同街头，爱过你的是我。 记得要过得比我更快乐， 答应我珍惜对的人那一双手。 我爱过你才懂，谁都没有错，松手安静愈合伤口， 走到感情最温馨的出口，我们怎么能回头？ 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 记得如果再重逢不同街头，爱过你的是我， 爱着你的 还记得当年军训时候的样子吗？新加坡的男性呢都是需要服兵役的，而林俊杰也不意外。由于专长，他加入到了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文工团，服役期间呢他积累了大量的舞台表演经验，同时也尝试了无数的创作。尽管早期呢屡遭打击，但是在老师的正确引导鼓励之下，极具天赋的他呢而且非常的努力，终于谱出了令老师首肯的曲子。这便是2001年收录在张惠妹专辑里面的《记得》。而此后呢，林俊杰为庾澄庆、阿杜还王心凌等人创作了多首的主打歌，他的创作才华也终于得以展现。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的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伤心。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那季未必让自己决定。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 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交给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假装很坚 beautiful, beautiful, 爱缠绵起飞。

是幸福。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受爱的福，赶快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省得不让你有对比。 外面就是那么那么甜蜜，甜蜜的初夜，总是把我浅浅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感人也要稍微拒绝。告诉我你要怎样？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想到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到点滴。就爱听你说外语。 We will be forever. I love you. You never know. Yeah, yeah. 我在家里先能把你请来，再到街上也想动了。 I love you. 和你在一起，就是想要你放，把你放在心上，记得跟我很像。 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杨坤。可以说在创作上，杨坤跨越了 R&B 拉丁另类，还有就是包括多元化的音乐风格，都展现在他极富个性的创作才华当中。像无所谓当中细腻入微的pop感觉，飞船当中极富创意的时尚另类成分，里面热内陆当中那种纯正的拉丁曲风，而在美丽的一天当中那种特意采用的 R&B 曲风，杨坤其实将每一首歌曲都唱出来了自己的味道，甚至于都写出了一个时代人物的心。杨坤对于精神领域的质朴坚持都在他的歌里。听到杨坤，不要告别。 我只要我的爱人，我的眼睛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车灯或飞放的眼睛。 最好，我的爱人，不要不想说谎，你的目光拥抱了我，我们一生已经满意，不要抱紧，不要靠近，在这等我辉煌的夜里，没有人会永远能陪我。 气。Well, well,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心的浪子，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欢喜，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那 是尊严和教养的表现，必须借助于人格的力量。那些下等人总是利用一些机会来表达发泄他们的欲望，而软弱的人则会是趋于欲望的，他们都不懂得克制。在这么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更加没有人是克制为美德了。所以物以稀为贵，当你懂得克制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受欢迎。听到来自周慧《不了情》。 回忆是暖的，了解比爱难多了，我们都经历了，也许温柔是停止挽留。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